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all to the ground, will you hold me? Will you serenade me with the song you used to play? Till the night turns into day, will you hold me? Cause all I need is somebody near me when my heart gets weak. Somebody out there watching over me when I'm so tired I can't even sleep. Won't you sing me your sweet lullaby? 21: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号，也是九月第一个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周三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Polema Faith， 这首歌的名字呢，还真是有愧对于他这节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ullaby， 摇篮曲，您。听见过这种节奏的摇篮曲吗？能把您从 节奏就很像是睡什么睡起来嗨， 对，能把您从摇篮里抡出来的节奏啊！ 当然，可能是在这个零零后的心里哈， 在他们放假的时候，哎，是很喜欢用这样的音乐在晚上啊，让自己呢说是摇篮曲啊，但是还是一样的心潮澎湃。 是， 但是9月1号这一切呢就立马切换为开学模式。 没错， 对，今天晚上我能够预想到听节目的学生朋友一定少了很多啊，但是呢有给孩子啊准备明天上学的一些物品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希望我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音乐能够让你放轻松。9月的第一天啊，一切都会是欣欣然，而且9月会有奇迹啊，因为9月奇迹，所以 冷笑我先 讲，9月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值得期待的月份。今天晚上呢，也刚好到了星期三的晚上哈，这个开学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儿，对吧？ 对， 各自有自己该尽的职责，你要切换为那个模式。而今天星期三呢，也是属于我们成人世界的星期三的爱的模式。 爱的模式。 对，我相信在每一个年龄段，经历不同啊，大家所认知的不一样，都会不断的更新你对爱的理解。所以今天9月1号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不妨9月更新一下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啊，就是爱是什么， 这太好解答了，爱是 love， 爱是 amor， 爱是 love。 你看在音乐人的心里啊，爱是一首歌，他一下子就能唱出来， 是 我们也会在音乐里真的能找到一些答案。所以第一首歌我带来的就是梁静茹演唱的《爱是》，也欢迎你到听听 FM。 很多星星的夜空守护着我，莫名有温暖的感受流露心头，昨走，微凉的街头。 情，很执着，只有你能给我幸福，不会错。 绝对是一首 B 面好歌，来自梁静茹，当年哈。应该说是和勇气在一张专辑是有点吃亏的，因为勇气那首歌实在是太夺目了啊，唱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所以在这张恋爱的力量专辑，也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爱是其实后来你再一听觉得它很舒服，而且就是这种夏末初秋的感觉，对吧？夏天刚刚的过去，然后秋天即将到来，一切一切呢都是最舒适的状态，所以他觉得爱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思考是最容易得到一个相对你想到的都是阳光的或者说舒服的那一面的答案。 也就是说他这首歌其实是被埋没了的，我刚才听着也非常舒缓非常舒服，但是他有在这专辑中还有更优秀的歌曲。 对，在2003年发行的这张恋爱的力量专辑当中，大家后来记得最多的是勇气，还有无条件为你，分手快乐，一夜长大。哎，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专辑里哈，会一张专辑会有四五首后来都被大家广为传唱的歌曲， 你歌声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张学友那张最出名的专辑11首通通被翻唱，通通被这个传唱，还记得吧？ 当然他这张专辑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合集，就是恋爱的力量啊，就是把他过往的很多经典的东西啊，当然也是他在最我觉得是最被大家就是刚一开始亮相最喜欢的那个状态时， 还有很多很多 歌曲啊，因为这是分DA Disc 1啊和 Disc 2两张专辑当中有许多他的经典的作品， 双张 CD， 对， 双张 CD 的魅力大家就是不用说了，如果都是好货都是尖货的话在里边，那你简直就是遨游在一个特别幸福的你喜欢的歌手的海洋中了。 对，我最近又重听这张专辑是因为梁静茹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发他的新的单曲，其实也预示着在年底的时候没准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张全新的专辑了。 对， 所以我在听他的现在的新的单曲的时候就想他过往的作品，讲真我觉得其实他过往作品当中有很多非常耐听，放到今天来听做一张专辑当中的新歌依然会让人觉得很动听的。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爱是 看来是一个就是很谨慎啊，就是不是多产的那种歌手，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产品每一首都必须过关必须精良。 对，要我们说2003年的时候你对爱的认知和过了18年 以后你还有没有这种爱。 对，18年后2021年的9月1号，九月的第一个夜晚，想到爱是什么这个话题，可能你会立刻想到的是关于你的这种作为父亲的父爱， 是 对吧？ 嗯， 我可能想到更多是一个人内心中因为这种情绪而带来的那种安全感，或者说爱是让你愿意付出。 女性在、 就是、每个人 对理解不太一样， 女幼在这个爱情持久战中啊，如果她真爱一个人，她在这个爱情的这个热度持久战中其实是很对得起男左们的啊，很不会降低她的温度的。但是 这么说吧，叶谦14年多了哈， 是是， 你是不是很怕在夜里谈到感情的话题？ 这个你这个意思就是我开始降低温度了呗。 没有，坦白的说我相信可能男左的听友也是一样，平常不愿意花出一段时间来，哎，我们聊聊关于爱这个话题吧。 是我不怕，但是呢 手机不好玩吗？ 我是 酒不好喝吗？ 我是有点没料而谈，这个就是我挺惭愧的地方，我不是怕，我是惭愧。好 ，Craig Davi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I Know You》，我了解你。 can barely see 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 It 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 Craig David 这首歌就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知你莫若我 I know you。 爱其实也是了解之后的信任哈， 是 了解很重要，它需要时间，同时呢有时候默契会让你们加速了解的时间啊，因为了解我们开始找到了同类，比如说在这个夜里大家选择了在这个晚上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同时呢还有一些小伙伴他们非常喜欢在聊天室里哈边听边聊。那今天晚上呢聊天室依然开放，请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其实不在乎大家聊多少，我更在乎今天晚上就是有多少人说一声晚安，或者是我在听白天时光里会听回放啊等等等等。 是， 其实就是一个心情的，我觉得一天心情的一个回收站。 我们也回归最早的我们男子我女幼想要提倡的那种状态，就是非常轻松的，大家在一起进进出出，然后闲闲散散聊一聊。 对，其实有点像当初我们只要求红人对吧， 对， 他一个晚上必须负责这个气氛组啊，带动气氛，就是活跃大家在一起的这种热闹的感觉。要说今天啊开学了，也而且高校也开学了嘛，有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真的是第一次走出家门 啊 上大学的小伙伴，然后他们在宿舍里其实一见面我就在想啊，其实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些比较活泼的 需要融合性强的开心果嘛。 是，然后因为我家里有一个亲属嘛，然后今天要也是上大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大家有说话吗？他说没有。我说你为什么不主动和大家说话呢？是理科生都不愿意说话吗？他就呵呵 生疏哈， 就是男生可能，对对对，不像是女孩子可能一见面啊，来我帮你， 还好 啊， 女孩子还容易活融合在一起。 是，而且女孩子可能更在乎，我到一个环境之后，我希望大家至少，大家看上去很融洽嘛。 是， 男生可能就觉得慢慢来嘛，时间还很长呢。 对，男性可能更内敛一些，这是从小就可能开始养成的。你比如说那个我闺女，她一开学，她开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记得她就会你好。 对啊， 呀，我能跟你们一起玩吗？ 对， 是这种 主动热情型，这个现在也属于叫社交很牛的那种类型的人，对吧？有的人说自己是社恐啊，我特别讨厌或者特别害怕社交， 这个是要在心理上就是好好的 两种类型的人， 对，稳住一下自己才行。 但随着年龄增长，我其实特别喜欢会带动气氛的人，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人很无私。 他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才行，他真的有很多人想带动很尬的， 对， 在那个局上他带动不起来，这个把话筒交给谁，还让周围的人说我们一起给他鼓个掌好不好，然后大家都就特别尴尬的说哎呀这个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啊，这种感觉就弄不好就会这样啊。 说真的这个是有点与生俱来， 是 就是人天生的带动气氛，然后他在某一个场景当中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啊，就把大家都给带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有聊天室中很多小伙伴说，丽，我知道那档新节目今天开播了，然后我们听到麦麦今天的第一期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今天下午在家里也听了，真的这一个小时哈，我有一种充分的感觉，我觉得麦麦真的是一个带动气氛的高手。 嗯， 就是他在话筒前那种，像我们主持可能还是比较中规中矩哈， 夜晚哈， 他真的是属于 You may go， 就是那种哎很自然的那种带动气氛， 咱这个岁数也弄不了这些呀。 爱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这里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比如我只是你的眼神与他不同，我走过你身边的角度与他不同，我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爱你，多爱你，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不要与我交谈，不要揣测过头，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这里对爱没有解释，只有一些细微的撩动，时机与他不同，

大家呢就放松的听节目。 对， 其实有了聊天室之后呢，有它的好，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或多或少的有时候做节目的状态会分神、啊、 对，你们背上包袱，同时我们也背上包袱，那何必呢？ 对 吧， 我们不如就是简简单单的哈， 是 就是让夜你最初喜欢男左女右的状态一直延续着，至于这个 KPI 啊，以及这个最终他会有一个怎样的人气，我们当然希望他好、 嗯、 但是并不刻意追求他的好， 是 好吗？ 每天晚上都小谈一段，也不会占用大家特别多的时间，也就半首歌的时间， 是，所以下面叶谦的这首歌， 嗯，我还是先带来一首 Bossa Nova 不可或缺的一个新秀，来自 Melody Gardot 这首歌曲 Shall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热一下身哈，听完这首歌之后带出九月第一个晚上夜间的小吉他。 Shall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Shall we meet again my friend? I should have known that you'd return the moment I was on the mend. Shall we meetAgain my heartache, like two lovers torn apart, bound together by the breaking of a tired and torn heart. So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just as leaves begin to change.Oh, you've made my life a story filled with words you rearranged. So we meet again, my heartache. Come and join me in my pain. You're the reason I remember every sweet and sad refrain.Stay a while this time. Oh no, 感觉以前就像是站在侧木条边上啊。听着这位好棒的女歌手， 对，我一直在给他， 对， 我在默默的弹着吉他给他伴着，嗯， 就等着自己登场。 我这就没跟人家 Melody Gado 比了啊，我这个是一首老歌，这个嗓音也达到不了这些老同志啊。 你应该作为朝阳区的45岁，47还是45？ 野生弹唱者， 对，出战。 我想想啊 ，I know you eye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at moment that you wandered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give me warm in your love.So fle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I really mean to learn, 'cause we living in a waterfall, breaking us down, and they all shoot at us be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绝绝绝啊！大家都喜欢听叶谦唱英文歌， 嗯， 而且这首歌确实是太经典了哈， 是， 几乎每个人都是耳熟能详。而且我们还曾经在男左女右的第五年哈， 对， 居然胆大包天的翻唱过这首歌曲。 Biggies 的你也知道，那个大哥的嗓音最后他还能造这种调子，他学女生还能到那种感觉，我就不敢 挑战了。但是我们翻唱完这一版之后就再也不敢翻唱了， 嗯，对， 就我们当年立下的每年有一首纪念日的主题歌这事儿呢就彻底垮掉了， 是是， 啊，因为翻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觉得元气大伤，尤其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唱歌了， 我还敢抄起吉他来接着弹弹唱唱， 啊，对，但是制作人嘛他可能更擅长的是在这个乐器部分哈，啊，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叶谦在演奏上那是真的，不论是现场的这种帅气哈，啊，以及你听觉世界当中能够感知得到的一切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唱英文歌。 不， 对对对， 我不是不太谦虚的说，现在有很多后起之秀小孩子弹吉他，这个比我弹得好的多的， 那肯定 是，对，人家才是真正的绝绝子。 那怎么样？那我又不认识。 我这边只能是保证让自己不要弹太多出错，能弹对就不错。 重点是我没有和他搭档14年哈， 嗯， 这是因为太了解他之后呢，到了可以说男左女右，应该是我觉得是我们最后的几年吧。 嗯， 你不可能说还能再做个15年， 是 对吧？这不太可能。 能把掏的活全掏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不留遗憾嘛， 嗯， 是吧？ 嗯， 把自己的看家本事啊，这个不要在多年之后啊，午夜梦回的时候想起我当年在男左女右的节目中， 我还唱过2次《好地比丘》了。 我要多唱几首，是不是这节目还能再继续下去？ 好的， 不用了哈。哎，说实话啊，真的这个环节的增加呢也是我确实看了这个数据哈，发现我们哎有一阵子哈，这个第一时段第二时段的收听率比较低啊， 嗯， 然后第三时段第四时段收听率比较高，但是上周哈， 嗯， 当我看到数据的时候我惊呆了啊，嗯，怎么会第一第二时段很高，第三第四时段又低了呢？ 我给人唱跑了。 我回家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思考，后来我找到原因了，不管这个原因是不是绝对正确的哈，但它有一部分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上周是扫黑风暴那部戏10点更新的时间， 哦，有比咱们彩头更好更强烈， 太强了好不好，嗯，你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嗯， 真是我怎么唱他们都不过来了。 昨天28集属于就是VIP 点映的朋友已经是看到最后一集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了啊！ 是， 哎，如果下周我们的这个第三、第四时段收听率还是没有上去的话，那我们怪不了别人了，还是我们自己哈。 反正我也努力弹唱。 因为我觉得以往吧，这个我们的老时间22点到23点，这个比第一是第二时段高是很正常的哈。但上周居然低了， 哎呀， 那你说我们也没干出什么，就是让大家特极其反感的事情啊？ 没有呢， 只能说是有， 没有呢还。 只能说有更吸引大家的，不过好消息是 昨天晚上已经结束了啊。 哦， 当然也还会有更好的剧诞生。 是， 生活其实需要一些让我们通过去看别人的好的作品哈，去知道这个时代其实在各个岗位中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有很多扎扎实实的演戏，对吧？ 好片子， 给我们奉献好作品的人。 是， 真的，《扫黑风暴》这部电影，这部剧我是非常推荐的。 好剧啊！如果你推荐，我一定看。就从那时候，那个带岳父岳母爬山那个剧，我就是听你去看的。 隐秘的角落。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它是每天电视也会更新， 嗯， 然后网络也同步更新嘛。 好， 所以这个点儿正是大家就是都追这部戏的时候。 OK。 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接受你不来。 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吃掉工作买大菜。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种近乎幻想的真理。 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 So 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 no 经典的一首歌，但也同时是他不常这样以这种风格演绎的歌曲哈。 一直是稍稍有一点另类擦边球的陈奕迅 曲风的， 是。 而且我要跟你说，这首歌已经有20岁的时候，吓不吓到啊？ 二十年前的编配还有 rap 的那个组合，真是感觉一点没有。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流行音乐也没进步啊？那你也可以这么解释，或者说你说之前人家做的就从来没退步过，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曲风以及这个 想法，我觉得还是比较超前的。 嗯， 就是而且结合的算是很成功的哈。所以20年过去了，你再听到他的时候，依然觉得你喜欢他的那种感觉没有改变。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比赛当中选手非常喜欢翻唱的作品、嗯、 啊。 所以让他的这个流传度啊，以及被喜欢的程度，也是不断在加深当中的。刚刚呢，有好多小伙伴听到我说啊、我们北京乐广播的下午4点钟的新节目之后呢，会去听回放，然后也会说啊，你是要跟麦麦两个人对播吗？不不不，真的不是啊、嗯、我们俩呢是基本上算是他做3天我做2天 啊。你是担纲了另外一档节目做2天。 我们是一档节目、嗯、但是一周现在目前是如果5次的话，麦麦应该是3到4次，我是1次到2次。 好棒。 就是我希望自己我希望自己所呈现的是一个大家感觉到在午后如果有女生的那部分的东西，但实则呢我还更喜欢像比如我今天听到下午的这个麦麦的状态，我觉得在4点钟的时候人是需要一点点的充电感的，因为4点钟是容易让人又饿 昏昏沉沉。 对，就是一天当中觉得突然之间希望啊和电量啊都不足的时候，对吧？ 对， 如果突然之间给你加大一点点这种能量，不管是吃的能量听的能量，哎，你会觉得这个下班之后的时光是很有盼头的。 嗯， 对吧？ 那看来你这个能量又得再提供一份出去了。 我是一个摩天轮版本的哈、啊、就像游乐园里面这个麦麦就是那种过山车嘛。 是啊， 非常的给你刺激 啊，非常激动的。 对，让你在跟他的那一小时当中，你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了。 是， 你要是和我在一起、 嗯、 我可能会让时间变得有一点点的画面感。 努力做吧，小韩老师，你有望再回到90斤啊？你这么干，你会到不了100斤。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剖了一个，我叫，哎，你知道现在很多就是称体重的软件好有意思啊，它每个月根据你的这个测量之后，还给你起外号， 嗯， 他给我起的外号叫长肉小标兵。 你看鞭策你了吧？连 长肉小标兵， 你想知道你姐姐那个称说什么吗？ 不想知道。 你这个选择是对的，你姐姐已经没秤可以称她了，都扔了。 All my childhood I live by the blue Pacific. Anytime that reality makes me heart sick, I come here just to stare at the bluePacific Sea. Barefoot on the beach, I watch for you on the horizon. That's where you promised you would be. I'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in my imagination.One day my eyes will learn to see. Here by the blue Pacific, where the diamond water shimmers in the sun. By the blue Pacific, where the gull still glides and waves divide the silence just like time.Understandably happy to be specific. When I'm snorkeled and finned in the blue Pacific. I admire the damselfish, feel terrific as I float on the face of the blue Pacific Sea. And barefoot on the beach, I watch for you on the horizon. That's where you promised you would be. I'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in my imagination. One day my eyes will learn to see. Here by the blue Pacific, where the diamond water shimmers in the sun. By the blue Pacific, where the coastal lights and waves divide the silence just like time. 麦克弗兰克斯，这首歌的名字叫 Blue Pacific。 确实是很 blue 这个感觉的，连包括它的封面嘛，它封面都是蓝颜色的，一个自己在听着海螺的，在蔚蓝的海边，然后拿着一个海螺自己在听，都是蓝颜色。所以麦克弗兰克斯是真正的蓝调主义者吧，应该算是一个真正的蓝调主义者。 对，昨天晚上我和大家分享了一首许巍，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九月》嘛，就是每到九月的时候都会和大家听一下，里面就唱到了，就想去看看九月的海。 九月的海不能下了，但是肯定是很凉爽，看着很有感觉。 对，而且也超级适合拍照。 对， 现在对于很多人出去旅行来说，就是留下点好看的照片，对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没错， 那我真的希望大家在九月你的手机里面会保留更多的哈，日后可以去重温的好看的照片。 刚才孤陋寡闻了啊，说的不能以偏概全，这个不能下的是北方海啊，那南方人家人家朋友这个乐死我，那北九月份怎么就不能下海了，我们二月份就敢下，一直下到十月份的。 对，在北方的确实很多旅游的胜地，他会就是在海边的话，他一定就是七八月份会开放，然后到了九月一号，学生朋友们也开学了，然后大家呢就自动的哈生成了就不要下海了。 是 这个。但是呢有一些比如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或者说还很小的， 还 可能还能再玩几天。幼儿园，因为我没有小朋友哈，幼儿园的话是也要按时去开学。 对，没错。 如果不按时的话会怎样？ 不按时你会跟老师请假 啊。请假是可以的， 一定要跟老师说明原因啊。 哦， 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特殊的疫情的这两年，你要不说明原因。 哎，你怎么那么像校长啊？我在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你要干什么？你要请假吗？哦，就是那请多长时间是可以的呢？ 请假原因包直接影响到他请多长时间吗？你要说这孩子这孩子出去玩，那一周也就到头了。 不，就想玩一个月。 一个月的话也是可以，你说明原因是可以的。 哦，幼儿园是允许的。 对，你比如说你出的，哦，你出一个很长的地很远的地方去玩，或者是甚至是出国玩，那你跟幼儿园说明情况啊，说明原因，人家就是说那你回来该怎么隔离隔离，该怎么处理处理。 哦， 哎，这是一定要走的这些程序。 好吧。那我相信可能还真的有一些哈， 是 这个想带朋友小朋友去玩的。不过孩子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规矩的哈，就是到什么时间让他做什么， 对， 他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不然他心就会散掉，散掉，他也就觉得这个幼儿园也是可有可无，集体生活可能是一个月这样，一个月那样，这都乱了在脑子里。 好吧，看样子我注定单身。 那你不能干以上我说的那些事情，是吧？一请一个月假。

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今天晚上他来到直播间，那一定要带上才艺了。才艺一啊，已经和大家分享完毕了。现在到了才艺二， 那个才艺啊。 吓得都说不溜了。 是因为这个直接跟你的下面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有关啊。是什么呢？是很早以前，我记得非常早以前，就是基本上是这个节目刚刚开播没有2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人生地不熟，每天晚上来都要在楼底下就换卡嘛，对吧？换卡的时候呢，我才能让韩丽下来接上我，接我上来，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见面啊。我是一个嘉宾身份，我每次呢在这个前台换卡呢，就是现在很顺利了，当时呢好像是，当然韩丽可能在台里也没那么红啊，我就是我记得我跟那个警卫的对话一次是这样的，你找谁啊？FM 974的韩丽啊。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就在那打啊，就找，一边找一边在那挠头，找不到啊，没有韩丽这个人啊。我说韩丽啊，南丽啊，韩丽，韩基啊，不，韩97.4 FM 97.4的韩丽，南希啊，我不对，还南希呢，韩丽，韩一啊，不是韩丽，哎呀，他男的女的吧，女的女的，我的搭档女的，那我就没有听说过一个女孩子还有叫蛮丽的呢。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 told no lie.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 当然蛮力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取这个名字。 是不是做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觉得想换一换了。 嗯，不是， 有点累了。 不是、啊，我就是说， 对我的意见已经隐藏不住了。 没有啊，这个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哎呀， 我想了想， 辛苦了就休息一下哈。刚才我说你今年40几了。 啊。 哎呀，40几了。 喊你啊！ 哎呀，这个我要是44，你就得47；我要是45，你就得48啊！年纪大了啊，我得尊重你哈。所以呢，有时候哈。该休息就休息，好吧。 嗯，下面就是我休息的时间。 9月1号，奉献给各位第一篇暖文章。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对所有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啊，9月1号是一个开学的日子。其实对于已经走出校园的我们来说，每年的9月1号都是可以让我们再次拥有少年心性。对自己讲，其实人生随时都可以当自己是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起跑线，对吧？ 对， 你都可以学点什么啊？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哎，我马上要迎接寒假之前这一段时间，我要努力的去看几本书啊，做一些事情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其实是说给所有啊，在这个世界中啊，不管是开学的、上班的，我们都需要在9月有一些新的对自我的了解。和自我的提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写给开学的你》。9月，又是一年开学时。此刻的你，已经迈入了新的学校。也许是要升入更高的年级，无论是哪一种，你都将开启一段崭新的生活，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有些话，想要送给开学的你。关于读书。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会觉得读书无用，但越是见过世面的人，越是明白读书的重要性。比如可以通过读书拥有更多选择人生的机会和权利。那些觉得读书无用的人，往往终其一生都生活得庸庸碌碌，没有更高远的目标。他们眼前见到的，脑中能想到的，就只有当下这一种人生。而读过书的人，眼界会开阔许多，他们见过世间的多样性，最终选择的更可能是自己想要的、认可的生活。因为读过的书能够给他们底气，让他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更能游刃有余。关于吃苦，学习苦不苦？可能有些同学会说，我们每天埋头苦读，嗓子都背哑了，双手写字都写酸了，能不苦吗？诚然，读书和学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但这却是你通往未来的路。如果现在吃不了读书的苦，将来就会遇到比读书苦百倍的事儿。相比起来，年轻时吃的读书的苦其实并不算苦，那些成长的磨砺、奋斗的汗水都将化作你的底气和格局，累积成你向上攀爬的阶梯，支撑着你看到更高处的风景。关于时间，时间是最公平的， 每个人每天的24小时都是一样的。有的人拿着有限的时间去学习、去运动、去获取知识、增长见识，为自己以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地基；有的人却整天刷着手机、看着剧、玩着游戏，虚度光阴。也许有人会说，人生还长，以后肯定能补回来。殊不知，时间是补不回来的，浪费了就是浪费了，永远都不可能再追回来。当你在游戏里厮杀，在网剧里神游的时候，别人正在悄悄地进步，早就把你甩得10万8千里了。也不要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个明天会到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如果不把握好当下，一生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那你也将错过很多很多机会，最终一事无成。最后是关于心态。人生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是常事儿，不是每次考试你都能一马当先，也不是每次努力都会标注上辉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该做的你都做了，该流的汗你都流了，时间自会给你奖赏。无论听了多少忠告，你的人生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靠自己去领悟，靠自己去努力，靠自己去坚持。全新的九月，愿你带着新的希望，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愿每一位正在听的你，在全新的学期当中都会取得好成绩。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互相 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转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怒地怒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是我听到一首好歌的时候特别想分享给你，来自张学友，超级经典也很久远的一首《爱是永恒》。哎，我怎么把这个电乐放到我的单人版的这个了？ 我觉得你可能是开始不想放我的歌 我连电乐都已经暗示出来了是吧、 啊、 我虽然是个天蝎，但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很记仇 啊。你报复心没那么强是吧？ 我只是记住了你做过的事。 哎呦我的天哪、 啊、但是我并没有一定要报复你、 啊、 我只是不断提醒你这件事情我记住了啊。 这比那报复还那是 这 就像一个枪永远不拉栓，然后在你后面比划着、 哎、这就属于什么、嗯，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并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在意，我只是记住了。 嗯， 记住了就代表着我多年以后还会提醒你。 哎呦我的个妈呀！ 你就玩味吧 啊！对，我细品去吧。 你就知道之后以后还要不要讲这样的才艺了啊！ 好好好。 话说真的，要是二三十岁十岁的时候， 你看给气的舌头都不灵了。 二三十岁的时候哈、啊，如果有人哎说你什么，在当着很多人的面儿。你可能会心里特别的不高兴，或者是当着你喜欢的人啊说你的时候，你就真的记恨他。但是真的年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会了。 没错，那天有一个就是球队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那个队友啊，他那个孩子啊是男孩啊，才二年级，跟我闺女差不多大。这他开玩笑呢，他父亲开玩笑呢，就是在餐桌上，因为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开了一个，就是他跟他儿子的私人的有点就是说挑逗小男孩的那种情感的玩笑吧，就是说什么女生呢，就跟他的这种玩笑， 生气了， 哦，生的那个气啊！ 小时候我们是一定特别特别 对那个气生的哟， 脸皮特别薄、嗯， 对，就是大家都以为就是哈哈一笑，结果小男孩真的生气，生的 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一定要。真的从小就要重视这件尊重别人自尊心这件事儿。 嗯，因为是父亲逗儿子的一个小玩笑话，结果哇，小伙子立刻不行了。 就是人少在家里的范围内是 OK 的， 是 但是当着别人的面，其实在他的心里，你没发现小时候我们的反射弧特别长？ 嗯， 就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好像得好几天，好多快乐的事情覆盖着， 对， 才能算是作罢。 这影响情绪了。 对、 啊、 你不像现在。哎呦我的天哪， 现在你 一个表情包就把我们整开心了哈， 好多了。人韩丽属于只记着没有什么情绪化、啊、 因为啊我开始明白了，成人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不容易、嗯、就是当你参透这句话的时候，你过去说的一些很过分的话、 嗯、 或者是你觉得开玩笑没所谓的事儿，你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嗯， 是甚至你也知道，就他讲这个冷笑话，那他是有多少没有可笑的事儿可讲的时候才讲了你，对吧？他是真的是权衡利弊之后，他觉得这个是他今天晚上唯一能拿出来的。你说我作为一个成年 人，别的拿不出手了。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我还能说什么？ 对， 你难道还不理解一个 快年过半百的人。 没错，人家说本身韩立这个人他就不招笑，你能把这个笑话给大家讲笑了，你得多大功力啊？好吧，以后还是讲你姐姐啊。 不，我不需要啊，我更烦的。 That's the kind of car you wanna drive when you're 16 fast. That's the kind of boys that you want on your home team fast. Yeah, you think you're gonna catch your big dreams just like that fast. And here you are looking back.60 seconds now feels more like 30. Tick-tock won't stop and round it goes. Sand through the glass, sure falls in a hurry. And all you keep trying to do is slow it down. Soak it in, keep trying to make the good times last as long as you can. But you can't, man. It just goes too fastFast. That's what your parents said when we were falling in love. It's too fast. There ain't no way the two of us were ever gonna last. But we did, and here we are. And our only problem is 60 seconds now feels more like 30. Tick-tock won't stop and round it goes. Sand through the glass, your falls in a hurry and all.Trying to do is slow it down. Soak it in. Keep trying to make the good times last as long as you can. But you can't, man. It just goes too fast. Looking at you, looking out the window right now. Those eyes, that dress, that smile, that laugh. If I could hit pause, I would somehow. But it don't work like that. 60 seconds now feels more like 30. Tick-tock won't stop and round it goes. Sand through the glass, sure falls in a hurry. And all you keep trying to do is slow it down. Soak it in, keep trying to make.Last as long as you can, but you can't. Yeah, man, it goes too fast. It just goes too fast. But way too fast. 卢克·布莱恩这首歌叫做快 Fast、 快， 对，非常非常快啊！你快我比你更快呢，就 faster fattest the fattest 是最快啊。 对，每当一个全新的月份开启的时候，我们在告别过往都想着时间过得好快呀、啊、这的一年这一年都已经走完了八个月了哈， 是， 就只剩下最后的四个月了， 你看这事儿闹的 就是三分之二都没了， 就这么聊聊听听，然后就谈谈唱唱过去了、 哎、所以叫听听 FM。 是， 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呢会找到过往的节目，还可以在线收听啊，祖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听到啊，不光是晚上直播的时候听，白天时光呢也是可以听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也希望哈男左女右的听友和我们共同成长了十多年的你们哈，一定要更加的注重健康。昨天在聊天室当中，其实我也和大家分享了哈，我觉得在每个月份我们所立的一些对自己而言的 flag 当中，很重要的一项就应该有关于健康和运动这一块的。 对啊， 我昨儿在节目中说了， 嗯， 我跟自己讲哈，我每个月都要努力的有一次啊，从一楼爬到19楼，就是我的办公室嘛。还有，我一直都没有做到。 这个提议挺瘆人的、 哎。昨天晚上不是八月最后一天吗？我跟我自己较劲啊，我必须得把它办了啊！我就真的从一层爬到了19楼。 你第二天，你长此以往，三天过后吧，可能肌肉疲劳度习惯了以后，你就不会那么腰酸腿疼。但是你说你 我没。

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嘿，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号，也是九月第一个周三晚上第40段，还有26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是，都在这里， 是的。一起相伴了这么久哈，包括2021年，我们调整到晚上的9点到11点，也已经走过了8个月了。 对，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适应哈？反正我是已经慢慢的开始适应了，适应到我经常要在这4个时段当中在想，哎，我们这4个时段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歌曲的调整呢？哎，为什么第一个时段的收听率和第40时段收听率差这么多呢？ 为节目而生，啊，为节目而忧啊！这个确实是，其实在这之前他也做过这些工作，但是我们之前好像做的这些工作， 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半夜， 是是， 就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 对， 但今年，我亲爱的听友们，我亲爱的听友们。 哎呦，这前奏，这个迷离， 喜欢吧？ 嗯，我都已经成为这个亲爱的听友们了。 我们太在乎每一首歌你是否喜欢了。下面我要带来的是一首单依纯翻唱的《别问很可怕》。这首歌的名字有， 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直到他也是才是他的位置，来电来的好激动。真的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意外发现他的手机没带，才还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绝对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 翻唱啊，真的，我常常被他现场的翻唱的歌曲更为着迷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别怕别问，很可怕啊，这是一首翻唱的歌，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单依纯就是在这个最后的尾声部分又高又飘啊，又转音，各种的这个技巧当中能感受到他的音乐功底非常的扎实。 我基本在幻觉中都觉得是方大同给他编的曲， 哎， 就是很像这种东西。 R&B 风格的歌曲哈，很好听的一首歌。同时这句话呢，其实他讲的也是在爱情当中有些东西呢，如果你一定要就是问个清清楚楚，比如说看对方手机，看完之后啊，你会有很多疑问啊，你问了之后，其实给自己真的是又结又留个结，又留个疤。 本来你想问出来的东西，最后问的你自己啊， 嗯， 更得依赖去问，然后你要问的更多，就变成依赖性的，老得去问。这个如果你们两个人是长此交往的话，可能会变成你的问题在这方面多多，而且不易善，这根本不是易善的多多。 所以就是在信任的基础上给彼此空间很重要，同时又在一种自我约束力的情况下不去滥用自己的权利啊。你总是喊着我要我的一个空间啊，我要我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时间，但如果你在这个空间和自己的时间当中如果没有给足对方安全感还有信任感的话，那这种猜忌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了， 对， 是吧？这个作为一个叶大夫走了感情的路啊，翻过了山山水水条条路路的你啊，应该是更有感觉的。 好，今天这个问题不分析了。 哎，说到上一个回合，你说爬完楼梯之后，哎，我想听一听，是如果身体舒适没有感觉是 OK 的， 是 好的， 是身体体脂 可以再爬吗？ 就是你的体脂还有你的负荷是正常的 哦， 没事。 一般呢会怎么样？第二天很难受？ 一般来说都是会腰酸腿疼嘛。 哎，那我真的没有出现。 对，因为他的肌肉长久的没有这么锻炼过，你忽然有一天强度增加到长度增加到19层，那就相当于你去打了半场羽毛球或者是一场羽毛球吧，就是单打。 有那么吗？我觉得没有打羽毛球。 那你除非你是那种特别缓慢的， 我没有没有 休闲的。 我可以这么说，我从一口气应该是上到了8层的时候， 嗯， 真的是一口气到8层。 喘了喘， 有点觉得很有点累了，但我觉得能坚持。我觉得10层应该是个坎儿，结果我是到第13层的时候，我都有点几度想放弃了。我说怎么我会喘了啊？ 还好吧， 我这个岁数都开始喘了。 你能喘，就说明你开始有氧了，就是说虚氧了嘛。然后你可以大点的喘气，大胆点喘气。 我昨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选择大家都下班了，我上班的时间嘛。因为我们的那个楼梯，大部分人都是走电梯，我就很害怕有人突然间冒出来说：“哎，怎么有个人一直在一层层的走？” 最可怕的是，你再上几层，还是这个人冒出来。 啊、对， 怎么又是你？ 哎，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哈、啊，我充分理解了。因为今年在8月份我们看了奥运会嘛，你就知道7月份和8月份我们看到奥运会，我们经常是被奥运健儿的这种拼搏啊、坚持啊，给自己很多的动力。 是， 我就想，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很多需要坚持的时间点里啊，如果我们想一想，他们做到的，其实不也是在一次次的做不到的情况下克服了？ 是啊， 把那个心里的坎儿克服掉了。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技术的提升。 而且人家这种选择为职业的话，你知道他比一般你说的这种咱们健康锻炼锻炼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为此而超负荷的在练习的。所以他的运动寿命为什么你看很多运动员退役了，他就是真的是退役了，他不再说是去这个狠命的在锻炼自己什么这事肌肉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哎、 他的运动寿命不能太拉练太长。 但我就是前段时间看到以前这个世界冠军王楠羽毛那个乒乓球的女单冠军王楠 啊， 然后她现在就还继续在运动，然后带着她的孩子啊，然后继续办着这种乒乓学校啊。然后她当时有一句话我挺欣赏的，她说她要做一个终身的运动者。 是，我尤其佩服这些运动年龄很长久的。当然，她跟她的这个职业的选项有关，她乒乓球啊。那么你看，我更佩服的是，比如说像47岁的46岁时候的马特乌斯。 他还在球场上奔跑，那个他的运动年龄就相当的令人惊艳了，因为他是世界第一对抗强项的这种体育项目，他还在场上这么奔跑。 九月的第一天哈，我们在这里也聊到了这个爱呀、运动啊，就是我们生活里哈，对我们来说给自己充电、精神充电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 嗯， 就如果没有人去爱你，那你就拼命的爱自己。那爱自己的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的健康一定要重视起来。 是， 这个重视从来都不是虚幻的， 这是第一位的。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有特别多先进的东西可以帮你了解自己的，最简单的，你测一下体重，现在都是那种非常智能的啊，把你的体脂啊、你的水分啊、蛋白呀、等等方面哈、都给你显现出来了。 对， 哎，你就知道自己每一天的这个变化。还有就是去体检，如果你觉得体检是一个，哎呀，那么多项，我真的觉得好累啊，那你就着重的去检几项，对吧？ 是啊， 就是你先抓重点，比如抽血啊，对吧？进行几项的，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就可以保障你。 就其实你入职体检，那个就是其实能告诉你一些，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哎，反正就是想希望哈，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男左女右们哈，在全新的九月30个日子当中哈，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有爱。 我除了爱， 有希望。 对，这首歌正好叫做《我除了爱》，没法给你别的。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够了，爱就够 了。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 plenty of. Baby, dream away.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lad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guess all the things you've always pined for. How'd you like to see me looking swell, lady?And bracelets won't work, doesn't sell. Gaga. Till that lucky day, you know. 这个人老心不老的 Tony Bennett 和 Lady Gaga 合唱的刚才这首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我除了爱没法给你别的，这就够了，在韩立的这个嘴里就是够了啊， 够够的了。 对， 还要奢望什么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到了最后的11分钟，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位听友，他叫吃一颗 都跳跳的， 吃一颗跳跳糖了你。 但它真没有糖，就是吃一颗都跳跳的。 嗯， 也可以叫吃一颗， 吃一颗都跳 跳 的。 对，这个 吃一颗都跳跳的。 哎，这属于这个断句哈，不同的意境了。他给我抛出了一大段话，我想在这个时刻也读给大家听啊，希望你不要出声，好吧？就像你昨天晚上那样。不在这个直播间 就像我昨天晚上的、啊、我可没少说话昨天晚上 就 是你们听不见 直播间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我是这样和大家说话的。下面为你带来一篇很短的暖文章。爱是什么？爱是自由，爱是宽恕，爱是接受，爱是合一，爱这个世界唯一真实的力量，爱不分时间内外，爱是爱是你是爱，此刻你就是爱，你是什么你就会经历什么，你不可能经历任何你不是的，你只是经历你自己，你仅仅是爱，你生活中的一切的经历都是爱，你在爱中理解自己，接受自己，理解爱，成为爱。爱是万物的法则，爱是力量，爱是唯一真实的力量，一切都是爱，爱是合一的力量，万物的浇水，爱在光在爱的力量聚合，光在爱的力量下聚合，万物在爱的规则下和谐运作，爱是最美的事情。愿你拥有爱。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 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你陪我任性， 谢谢你从不放弃， 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 永恒的 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走下去。 谢谢你 愿意倾听， 谢谢你放我在心， 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的家庭，甜蜜一天一天累积， 拉近了距离， 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心，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 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哦哦哦哦哦哦，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从不放弃，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亮到地， 决定爱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而坚定。甜蜜一天一天累积，拉近了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爱是最美 最美的诗句。 是最美的事情。今天晚上关于这个话题，星期三晚上有爱的话题，以后的星期三晚上可能我们还会再谈十月版的啊，你的新的一些认知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刚刚听的这首歌里面，其实字字句句代表了许多人对爱的具体场景啊，就是爱的美好来自于我们在一起分享和分担，我们共同去做了很多我们喜欢的事情，对吧？ 这就是爱的美丽之处，因为它是众人捧柴火焰高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这儿有一份爱，我那儿有一份爱，咱们大家这爱聚在一起， 一起喝一顿， 这光亮就很高涨啊。 好的，爱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参与我们话题的，在聊天室中，尽管我们说不需要再刻意的点赞，也不需要大家很疲劳的在为这个人气啊 KPI 啊做贡献，但依然有很多小伙伴让今天晚上的 KPI 到了33万的人气， 感谢大家了， 何德何能、啊、 是 爱，就是你希望你所爱的人他更快乐，就像你爱着一档节目一样，你希望这档节目别人都说好，哪怕别人还没有听过，但是你希望你的努力可以让别人感知到他的好， 是 不就是牌面吗？ 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 对，就是呵护他，甚至是偏爱他。 无甚可说。谈到爱呢，自己就比较汗颜， 最后 理缺词 穷，上俩孩子， 对，理缺词穷 啊。好吧， 这就是爱吧。 对，这一切呢都会变得更好，当我们心中充满着爱，成为一个有这种幸福体质的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要相信爱与你有关啊，不要放弃爱的美好权利啊。这是今天晚上尾声的时候，九月的第一天的晚上， 是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寻找美好的爱、 今晚结束了，来自 Dado 的一首歌，也叫夜晚结束了 End of the night End of night Good night 晚安。 All the liberty you took, the love that you abused, the friends that you turned against me if you could, and you're twisting what I say, all that saying you were scared, it doesn't matter